刑部上特地，四项上修特地，一个是从理论上修的是圆融的，理事我们地区可以同时下手，次就是我们六根戒除六尘境界，在境界里面呢练平等心啊。什么叫练平等心呢？一切明了，一切明了里面不起心，不起分别心，不起执着心，你的心就平等了。如果在这个一切境界里面起了分别，有了执着了，你的心就不平等。如果这个一切境界你不明了，那你是迷惑啊，你是糊涂啊，那叫无明。如果起了分别执着，叫散乱，你心不能专一。又要明了，是又不分啊。明了是智慧，不分别就是禅定，定慧等持，定慧等运，这同时修行。这个四上啊，眼见色，耳闻声，这个就是从闻思修入三摩地的啊。在理上呢，我常常劝告大家的背诵经典啊，背诵的目的不是记忆，所以跟世间呢这个念书目的不相同啊。那个世间法的他读书的目的，他是叫你把它记住，不要忘记啊，目的是在记忆啊。佛法这个读书的目的呢，读经这个目的，它不在记忆，它这个目的在哪里呢？目的就是戒定慧一次完成啊。戒律消沉的戒律，它的精神是在住卧默坐啊。大乘戒的精神是在众善奉行，住卧默坐众善奉行，把大小乘戒律统统包括了。我们读经，这个心是清净的，不会生作恶的心，不会有坏的念头。所以你在读经的时候，你这个心呢，当然是诸恶莫作，不会有恶念啊。可见的这个小乘戒就是说，经是圣人的言教，是从真如本性当中流露出来的言语，善中之善。你背诵经典就是众善奉行，你看看你背诵经典的时候戒律具足了。背诵的时候要专心，专心就是修定啊。背诵的时候从头到尾是字字分明，一句也不错，一个字也不漏，这个就是修慧。可见的这个背书的目的呀，就是把戒定慧三学一次完成啊。那么这个就是华严里面讲的行部不爱圆融，圆融不爱行部啊。圆融就是一次完成啊，行部呢就是次第之修啊。次第是我们六根戒除六尘，无论接触什么境界，我们都是在学单学三会。啊，处处是道场，人人是佛菩萨。啊，学生就是自己一个。华严经里面一个学生，善财；法华经里面一个学生，常不称菩萨。 你们去念常不兴菩萨经啊。所以我们是学善财学常不兴菩萨，你这一生必定成佛。那么讲到断烦恼障，头一个要去私欲啊，私心欲望要断。如果有一丝毫私心啊，还有一点欲望，诸位要晓得你的烦恼障天天在增加，你菩提心没指望，你怎么能得禅定？不要说这个世间五欲六尘，你从心地里边把它洗得干干净净，弘法利身这个念头都不能有。为什么呢？弘法利身还是欲望啊。还是你的障碍啊。弘法利身之前要不要做？要做。天天做。今天做了今天圆满。明天不想明天。想明天什么？想明天就有欲望了。就有私心。啊，所以佛教我们随缘不要贪缘。想到明天，想到我要如何如何做，那就是叛逆，你的心就不清净了。那明天还没到，想着干什么？明天，明天再说吧。换一句话说，总而言之呢。一定要保持自己的身心清净啊，大慈大悲啊，大慈大悲里头又不能有欲望啊，连弘法利身的欲望都不可以，连成佛做主的欲望也不能有，我自己要如何在一心不乱这个欲望也不能有，一有这个念头都是障碍啊，你的心不能得意了。所以你看看这个地方这个一段非常非常重要啊，你看观世音菩萨这个观世音佛教给他啊，先教他发心，然后教他修行啊，菩提心是觉心，然后修的这个行就是依觉而行的，决定不迷呀、啊，所以这个叫散会呀、啊。古则告诉我们，菩萨修行首先发大心，然后依圣教。这一句话非常非常重要。如果你要是不依圣教，啊，你自己意思以为怎么怎么做法，那个问题就大了。啊，今天的佛法呢，正是走的这个方向。啊，都是先佛学，啊，把古人的圣教啊，说之为什么？传统佛学。这个传统意思就是旧佛学、老佛学可以不必要了，现在我们要学新佛学。新佛学给诸位说，多半都是浮躁摇曳。啊，真正有成就的，还是传统的老佛学、老办法了。啊，这是他们说的。其实佛法里头有没有新旧？没有新旧。六度里面讲精进， 既然精进，竟是进步啊，竟是精纯不杂，天天在求进步，那哪有救啊？所以佛法永远是新的啊，把这个真正新的看成旧的，可见的他已经落伍了，他才是旧的呀，那是颠倒，是错误。那我们中国这个古学也不旧，如果要旧，怎么能够说日新又新？既然日新又新了，那么它永远是新的，啊，怎么能称为旧学呢？怎么能称为古学呢？啊，这都是我们的观念错误，认识不清，受害的不是别人的，是自己。所以一定要以身教啊，啊，千万不要以自己的意思啊，我在这个经典里头一再的教诫我们啊，你没有证得阿罗汉以前，不可以依照你自己的意思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自己的意思是错误啊，证得阿罗汉以后可以依照自己意思啊，阿罗汉算是正觉了啊，菩萨呢是正等正觉啊，佛是无上正等正觉啊，因为阿罗汉呢已经将烦恼障断尽了啊，不迷了啊，这个时候的意思靠得住啊，可靠。那么我们现在烦恼障没断，我们的心意决定不可靠啊，如果以自己的意思，可以说有无量无边的过失啊，再是自以为是，那就没办法。所以这是一定啊，要依佛啊，教诲从文思修入三摩地。那么这个文思修这三个字的意思，刚才跟诸位说明白了。那么这三个字意思非常的广泛，前身差别很大啊。那么诸位想想，菩萨修学真正用得上文思修了，这个用三会了，是什么地位呢？原教初住，只要你会用这个法门，真正用这个法门，你就是原初住的菩萨。在净土里面讲呢，是证得理一心不乱啊，事一心不乱呢，是在戒定慧三学的基础上，还没有到三会。证得了理一心，这个时候是三会。所以理一心，正如莲池大师在这个《弥陀经疏钞》里面讲，有浅深次第不相同。同样是正理一心的，有人正的浅，有人正的深。那我们一看大经就晓得，啊，你像华严里面讲，原初住就正的理一心，啊，到原等觉还是理一心。那么这个位次就有41个差别不同啊，与浅深次第不相同。所以这是41位大圣大富，他们都是从文思修入三摩地。 这个三摩地呀、啊，就是一心不乱啊，这理一心啊，理一心怎么修的呢？从文字修行，三会修。文呢称文会，为什么称之为会？这一点诸位想，如果我们落在分别心里面，不叫做会。立心一时，这才叫会。那么由此可知，文是用文性文，不是用耳识去文。耳识是随着生成流转，那怎么叫慧？那叫烦恼了啊。耳这个耳识随着外面的音声起什么呢？起喜怒哀乐。你就是你听音乐啊，有的时候听的人哎欢喜，有的时候听的流眼泪。啊，那就是你的心啊随着音声流转了。啊，外面的音声感动了你的心，那个心是什么呢？无妄心，意识心。这就叫什么？心随境转。心随境转，这个心是妄心，不是真心。啊，真心是如如不动，不会随境转。啊，那么讲到三会呀，这是用真心，不是用妄心。真心呢，在耳叫闻心，在眼叫见心。啊，见心呢，见的是色心，不是色尘。色尘是染污的，是不平等；色心是清净的，是平等的。所以的见心，啊，在耳那是闻心。闻的音声呢，这个音声是身心，身心呢也是清净的，也是平等的。啊，这个里面决定不生喜怒哀乐。诸位要晓得，七情五欲是烦恼啊。我们见凡夫，见色闻声，生烦恼，起烦恼。像这样的菩萨，见色闻声开智慧，不生烦恼。这个境界，我们很难体会得到。那原因在哪里？就是我们从来都没有过这个经验。那换一句话说，从来你就没有离开过心意识，你怎么能体会得到？你即使也要是离开心意识了，你就体会到这味道。你的智慧真正开了啊！所以这个地方的文啊，是讲的文性文身性啊。啊，再举的一个例子，其实就要晓得啊，这个见性见色性。乃至于啊，这个一根啊，一根之根性。知的是发现， 这在禅家讲明心见性，在净土里面讲理心不乱，闻如是，思修也就不二了。所以他这个思不是第六意识的，也不是唯识里面讲的变形心所里面的思，也不是善恶之思，那些思都叫做邪思，都叫做邪智慧。凡夫外道全教小乘都落在邪思慧里面，所以佛在本经责备阿难尊者说，阿难纵强记不免落邪思，阿难尊者不学多闻，那佛所讲的他都能够记得，可是佛还是责备他，你虽然不闻强记，你还是落在邪思里。那么由此可知，什么叫做正思维？那么这一句的意思，如果说的稍稍深一点呢，这个思啊，专注闻性。闻性跟身性是一性不二性，这个要记住的。我们讲六尘，六尘之性与六根之性是一个性，不是二性。在六根呢，六根是有形众生嘛，我们叫做佛性；六尘呢，我们叫做法性。佛性跟法性是一性的，不是二性的。那么这个地方的思就专注在闻性上，你要是专注在法性上也可以，那是一样的。千万在这里不要说，哎，为什么不那专注在法性上不一样吗？是一样的。应是一性无二性，这个叫明心见性。因为你专注在性上，你与尘就不染了，也就不着了。凡夫为什么见色闻声呢会染着呢？就是他见相不见性，在相上起了妄想，起了虚妄的分别执着，而这个分别执着实在都是虚妄的，不是真实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根本就执着不到。何以执着不到呢？大经里面讲得很清楚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包括我们自己的身相心相都是虚妄的，都不是真实的。换句话，自己保自己都保不住了，身外之物你还能够控制得了？你还能够执着得住吗？不可能的事情。我们这个身相，诸位多少能够懂得一点，纵然体会不到，因为常常讲，这个色相是刹那生灭的呀， 经里面给我们讲，一弹指有六十刹那，一刹那有九个生命啊，所以这个一切色相十法界一真庄严是刹那生灭相啊，相许相啊，可见的它不是真实的存在的，你怎么能够执着？连自己这个身相这个心相受想行识亦不如是吧，身心之相都了不可得，外头境界相你有什么能够执着得到的？所以搞来搞去都是一场空啊。那么这是我们要明了啊，要了解。那么讲到修这个地方，绝不是有种种道作功恨修为，不是啊，这个地方的修啊，也就是大经里面常讲的修而无修，无修而修，这是真修。而我们现在的修学是有为的修，有相的修，不是发生大事的境界啊。发生大事之修，从断惑上讲修啊，从明理上讲书，是以不是啊，是同时的，不是次第啊。所以这个文思修是同时的，没有次第，没有先后啊，决定不可以误会啊。闻了以后再去思，思了以后再去修，把它分作三个阶段，那就大错特错啊，那就不是一了嘛。啊，那就变成三了嘛。啊，所以这个是一，一才是智慧呀。二就是妄想了。啊，诸位要记住，一心是智慧，二心是妄想。你能够在二六十中，在一切境界里保持你的心是一，你这个心念念生智慧。啊，你要有二。有我有人有是有非有二，二是妄想，智慧就没有啊。把你圆满的智慧变成无量的妄想，会修的人把无量的妄想的时候又融合成一分之后啊。佛与凡夫差别就在此，那么这个讲到真正修行啊，虽然不是我们的境界，可是我们讲到观世音菩萨，也要把观世音菩萨的境界略略的说起来啊。那么诸位究竟能体会多少啊，是大家自己自己首先呢，前面讲了文，文是讲接触，一接触就通达，就明了一切不法如幻如化，像《金刚经》里面所讲，一切有为法。大家想想，《断法》里面所讲的有为法，就是说，如梦幻倒影啊，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实观。这个观就是此地相应，它一下子通达，也像我们本经前面所说，如来藏中妙真如性，随众根性应所知量寻业发心，这个几句话 这《金刚经》里面的四句偈一个样，《金刚经》的四句偈就是楞严这几句话的总结，真正通达这个境界相的真实相，这叫做啊。而自己的心常住在这个境界当中，不昏沉，不散乱，一切微细的烦恼自自然然地消失了，决心逐渐逐渐地圆满显现，这叫做正修。他这个文字修是这个修法，这样的修法的话才能够入到甚深的一心不乱。刚才给大家讲一心不乱有浅深差，从缘初住到等觉菩萨都是一心不乱，是用的这个方法。如果我们六根接触六尘境界还起心动念，是吧，你修什么？天天在境界里打妄想，那么最后我告诉各位，佛门里常说四福临进门，修行在过人啊，成功与否是你个人的事情啊，四福临进门只给你做一个正上缘而已啊，三摩地就是常住真心啊，就是本觉离体，如如不动。好，今天我们就讲这一段啊，前面几句非常重要。那么后面呢，这是讲菩萨修行的境界。你看这个境界是，我过去跟诸位说过啊，学佛不但是要具足善根福德因缘。我又补充了三句啊，要明白道理，懂得方法，认识境界。下面就讲观世音菩萨修行的境界啊，一开端什么境界啊，再进一步什么境界，到后来什么境界，这经上都说得很清楚。